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新书好书，各种样的关于书的资讯。和红九一起来聊书侃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作家，同时呢也是书评人、创意人严桥。严桥你好。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探究一下关于宇宙，探究一下关于人类所不能看到但是愿意去想到的一些世界。其实严桥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他们不太能够理解关于科幻这件事情。昨天啊，前天我的一位同事说红酒，说给我推荐点好看的小说吧。然后呢我就给他推荐了几本嘛，啊，他说哦。后来我说，哎，要不然给你推荐一套叫三体吧。 大刘的作品。 对，大刘的作品。 他 说，因为他平常看的不太多嘛，他说什么内容啊，我说是科幻的。哦，那算了。 有人还说这个是不是美容的作品，为什么叫三体呢？所以看来就是即使这么有名的科幻小说，它对国内的影响力还是会受到，也有一些人还是完全没有听说过。 就很多人，尤其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对科幻是天然排斥的。 对，因为她读起来比较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幻，也应该客观的说，国内的总体上面虽然可能会有三体这样很优秀的科幻小说，但总体上我们的科幻小说的水准还是比国际普遍要偏低一点。 前段时间对大刘做了一个采访，就是说你这个三体啊在世界上获得了很多的提名奖项，我记得应该获得过5次还是6次。说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啊，说其他作品也没获得过，应该无论从国内的科幻迷来讲，从世界上来讲，都得到了一个认可啊，说也代表着亚洲科幻的一个水平，所以相当于为咱们争光了。人说你还下一步什么时候出来啊，还能不能火呀？他说别说下一步了，我就是说在这个科幻圈里面，其实真正能火的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同时呢我这个作品能火也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你如何来理解他说的这句话呢？ 我记得当时大刘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有印象，他说我希望我的小说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一部中国科幻来看，应该把它当成是一部科幻来看。那我觉得这个和你刚才说的意思其实是一个相通的。那他本质意义上是觉得可能中国科幻的发展还是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语境，甚至是全球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语境，可以让中国的科幻不要老把自己界定为中国科幻，而是应该去向科幻这种类型的文学去看齐，就是一个好的类型的文学，比如说科幻这种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读的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奥秘》，我们都会去订，在读中学的时候，那里面有大量的中国的科幻，但你能记住名字的，现在可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时候会觉得科幻就是满足你对世界还没有抵达的这个世界可能性的想象。那你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凡尔纳写过的那个街上有各种各样的那种铁皮的怪兽，他当时写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汽车，那现在已经满街都是汽车。那我想是科幻其实是不是一是一种想象力，二其实也代表了人对未来世界或者说未知世界的某种恐惧，就像外星人一样。我们有大量的这种外星人的题材，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对这个世界上面可能和自己雷同的这样子的生命的某种恐惧。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有一个很热点的那种另一个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发现吗？ 地球找着兄弟了。 对啊，大量的人借题发挥嘛。后面大家看了一下，哎，这个离我们1600万光年，这个怎么过去啊？ 看来还是不是考虑移民的问题，它对我们现有的这个实存性的世界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嗯， 那该怎么过还怎么过。那有很多人其实看科幻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态，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其实它很难就是直接的去作用于你的生活，它不像言情小说，你写的东西可能就是生活里面发生的经验性的东西，但科幻里的经验其实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它也不可能会不应该说不可能，它至少在目前是不会发生在你的生活了，它只是你一种你对生活的期待和想象而已。 嗯， 所以也很多人觉得啊，我为什么要去看科幻呢？对于中国人这样子一个实用性的民族来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遥远的。 但是我觉得科幻其实也是对于未来的一个畅想嘛，说不定呢你现在想到的在未来就实现了。好比说当年达芬奇他画出了一个螺旋桨，有些人不太理解，那后来不就变成了螺旋桨飞机了吗？ 那我觉得这种观点它虽然很有代表性，它其实也有可能会把科幻引入到另一个坑里面去，就是是不是所有的科幻里面的这些故事都必须以实现作为它的价值呢？就是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写过的科幻小说里面的盗梦空间，如果你完全出现不了了，那它依然是很美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想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科幻小说就是要给现实作为一种灵感启发的时候它才有价值。这种观点其实也可能会进入到另一个角度，其实当科幻作为你的纯粹意义的想象的乐趣的时候，它已经是拥有价值了。就好像你觉得它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也是人类美好的想象嘛，它代表了一种愿望嘛。 其实有很多种可能哈，其实我们就可以闭上眼睛想一下，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有多少颗行星在那块转悠，那在这么多行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颗跟地球一样的可以让生物去繁衍的环境呢？这么多颗难道就没有一颗跟地球一模一样的吗？没有人说不可能，很有可能，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见到呢？这里面有多种可能，比方说第一种，那其他的星球呢跟地球一样，我们科技发展不到那一步，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跟外界联络的时候，这颗星球呢就已经枯萎了，那在上面生存的生物呢就已经死亡了。 你这个就直接可以写部科幻小说了 这第一个哈， 回去就可以写了 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所谓这个大刘这黑森林理论嘛， 嗯， 就是可能知道彼此之间知道存在着这样的地球，但是呢他就像这个黑森林里的猎人一样，谁也不打第一枪，我打完之后我就冒火光了，别人就开始打我了 对，所以你刚才说的都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不可预测的那个世界的某种恐惧，就好像我们看过大量的外星人的电影，我们总是把外星人想象的特别邪恶，应该说把外星人想象成是反派的应该占了更多的一部分的这样子、那本质意义上还是我们对这个未来的这个生命世界里面的东西存在了某种未知，而这种未知觉得心里没有底，所以我们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未知的想象，而这种想象里面本身就是带有很多的类型文学的影子，所以可以说其实外星人就目前来说还是我们的一种想象化的产物，而在这种想象里我们把人类世界所有的邪恶也好或者说恐惧也好都强加给这个外星人，让他去不管他的形象也好各种方面也好，他本质意义上就变成人类想象出来的一套文学的类型。那外星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类型嘛、 对，本身是一种类型。在国外呢，科幻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的类型，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这样一个主流的电视剧也就是美剧的一个平台上，可能我们看到30%左右的非常优秀的美剧都是跟科幻相关的，对吧？ 对， 你比方说很多电影他们也是在美国的民间久久相传的，像什么星际迷航啊， 对，就是经典性的，包括他的书也是很出名的， 是啊，星球大战呀、是吧，还有这个最近的很多美剧都很火的，像什么 地球白子、啊、 地球白子 啊、 嗯、 什么卫星入侵呢、啊、 还有一些英国 BBC 好像拍了一套恐龙的电视剧，也是类似的。但我一直在想，在国外去拍美剧也好啊，或英剧也好，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愿意去拍一些可能需要高度投入的这样子的一个科幻的这样的类型？实际上还是他们的整个收视的环境跟中国还是不太一样。那你打开中国的电视台，大部分都是家长里短啊，各方面的 宫斗戏啊， 这还是一个民族的心理、 啊、 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要更接地气一点的这种文学类型，我们才会有共鸣。但西方人的这种电视里面什么样的类型都有，你会觉得科幻对他们来说好像就好像是我们的这种家庭伦理剧一样的。 嗯，而且呢高度垂直，对吧？ 对，喜欢他的人群也是高度垂直的。 嗯，你比方说像《行尸走肉》，这个不是所有人都爱看的。 对，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火？ 那我觉得这种重口味的电影，像僵尸片啊，像什么之类的，包括我忘了，我看了一个，也是一个美剧，讲的是好像是一个，有一种那个，我不知道是叫吸血鬼还是干嘛，叫什么？是那种是寄生在人的脑子里面的一种虫， 啊、 那个片也是好重口味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富有想象力，它甚至就不是我们现在，可能是个世界上面存在过这个物种啊。但是他们会把它虚构得非常拥有这个理论的依据啊，包括能在各种各样的圣经啊拿找到了一些依据啊。但西方人好像更热衷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那中国人可能就只关注我现在在哪里，我在怎么样，我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这里可能也就像我刚跟红酒吃饭的时候聊，中西方人的这种民族的心理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科幻文学很少有一个像西方那样发达的一种很大家出来的，就相对来说这样子的概率会没有西方那么高。 嗯，说个题外话哈。嗯，前段时间也看到一句话说，说美剧呢，优秀的美剧是当代的长篇小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文学作品它不能够通俗化，不能够流行，那它如何对大众产生影响，如何成为经典呢？对吧？就像咱俩刚才聊天，如果《红楼梦》就两个人看过，它还会成为经典吗？肯定成为不了了。 我觉得印刷术的发明，它其实给所有的作品一个可以活下去的空间。比如说《红楼梦》最早流传，它是用抄本的方式，那你不可能抄100册、1000册，那可能只有十几份在不停的私下的去流传。那现在的互联网呢，又比原先的印刷术要更上了一层楼。就其实所有的文学，它最终的任务都是两个字：连接。如果你不能去连接这个文学的受众，或者说喜欢它的人，那这个文学它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应该可以去追问这样的一个主题。如果这个文学只写给自己看，那可能就是日记而不是文学作品。所以文学只有在流通里面它才拥有价值。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是不是很糟糕的东西它同样在这个时代会有很好的流通吗？但是我觉得这个糟糕也好，或者恶劣也好，包括像你说好的美剧是长篇小说也好，这个我觉得这个论调其实是陈丹青先生提出来的，其实还是蛮有建设性的。就是我们不管它是长篇还是短篇，如果它不够有很好的质量，那么它在时间里就会被剔除和筛选掉。那剩下的这些可以在时间里去穿透性流传的东西，一定是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然后有经典这个元素在里面的，它才能够慢慢的去流传下来。那《红楼梦》最早也是通俗小说呀，它到现在就变成是一个很好的经典的小说嘛。 嗯，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呢跟严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科幻文学啊。我们在第一节的大部分时间在聊科幻文学，你能预测一下吗？就是会不会在未来的5到10年，那咱们的文学作品科幻题材会成一个井喷式的发展，或者说在电视剧甚至电影上科幻题材会成一个 井喷式的发展。 哦，这个就好像是要我预测这个股市会降还是升一样的，很难。我只能说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哈，我曾经其实也有好多的朋友，甚至我们这个人民文学杂志有做过一期专门的科幻的专辑，也是想就是让科幻从原来的非主流的或者说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能够进入到大众的一个视野里面去。但实际这样子的强行的或者说你希望科幻能不能主流化这样子的一种意愿和科幻现有的生存环境它应该是高度要匹配的。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喜欢科幻这样子的一种类型，它没有现实的土壤的话，那我觉得科幻以后还是这样子的一种位置。就好像文学，现在我们也发现文学远远不如这个影视要极其边缘化了。但是这个是问题吗？因为我觉得一个时代它会有一个时代的那个渐长的一个媒体，那么影视成为最主流的媒体以后，就会有很多人为影视去产生一些优秀的作品，它丝毫也不一定是变成小说，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去看它。 嗯， 所以我觉得去预测一个类型好与不好的话，就好像我们当年觉得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会很流行啊，张恨水写的东西会很流行啊，但是新文化运动就让这些东西都消失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文学都是阳春白雪式的东西才能叫小说。那实际上当时就好像我们的网络小说一样的，所有的小说都很流行，这就像恐龙灭绝一样的，我觉得它还是来自于可能我们在一个时期里面所有的国民的这个整个社会民族心理对这样子一种类型的期待，就好像科幻它到底在我们的国民的生活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 就如果它本身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当年那个福楼拜写那个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他写到当时有一种很流行的文体叫浪漫小说，他写所有的女性都在读这样子的东西，有什么月下小艇啊，有什么贵族式的生活聚会啊，他说当时的妇女一看到这些字就马上进入了一个精神的高潮的状态里面。那我觉得就很像我们现在看这种，你看看花千骨的人也是进入了一个精神高潮的状态。我想这些的预测本身并不带有太强的意义，就是像达尔文的这个进化理论一样，它留下来的一定是最受大众欢迎的。 嗯，但是可以预测神话类的小说、玄幻类的小说包括电视剧在未来的两年应该会有很多， 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国民心理的一个积淀在里的基础在里面的。所以你看到就好像最近的很多影视制片人问你，哎，你真有关于妖的题材吗？所有的人都在找关于妖的题材， 捉妖记都快20亿了。 所以你发现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跟风。 嗯， 在跟风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有基础的，就是中国人其实你说妖其实就是在说人。 嗯， 从聊斋开始，从所有的谈传奇开始，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在里面了。 嗯，其实有一部作品呢，从某种意义上也不能叫科幻，应该叫科学作品，或者叫通俗科学作品，《时间简史》啊，《时间简史》得畅销多少万册了？ 好像有几百万了吧？ 那肯定 世界范围里面。那我觉得其实《时间简史》，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的理科，我最近还专门抽了一个时间把它读了一遍。我觉得时间简史其实如果你它通篇没有任何的这种数学的公式啊什么，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一个霍金在轮椅里面对宇宙的某种想象，只是这些想象是有一些推理的依据的这种幻想。 嗯， 他写的还是很美的，然后你会觉得哦自己身在哪里，你会发现地球从哪里来，宇宙是不是在膨胀，然后怎么去做时间的旅行，如果它有可能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从最早开始，他说人类以为这个他说有一个专家在那里说地球是圆的时候，一个老太太在边上说这个地球错了，地球就是有一群人，有一个乌龟驮着。那他说那个乌龟是有什么人驮着？他说乌龟当然还是有乌龟驮着，所以他幻想的宇宙的模型是有无数个乌龟，你驮着我，我驮着你，然后垒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那我觉得这个想象其实也蛮可爱的，虽然它可能是荒谬的，但是那时候人类没有科学知识的前提下，他就觉得乌龟就是地球就是有很多的龟驮着的嘛。 嗯，太有意思了。不过说到这种题材的作品呢，它并不是那么枯燥， 对， 所以说呢，它还算是一个通俗的科普作品吧。 对，我觉得科幻也好，科普也好，其实，我们说到了有很多人都在强调科的那一面，就是科学的那一面，其实幻的这一面，其实说白了就是想象力。一个好的作品，如果它即使不是科幻，它依然是要拥有想象力。举个简单例子，我看过一个日本的很有名的叫《百物语》，它里面有一个很小的故事，说这个因为最近不是修仙的题材非常火嘛，这故事跟其实也跟修仙是有关系的。他讲他到山顶上去修仙，然后他的师傅就给了他一根可以看见世间真相的羽毛，他就非常的开心，他就回到家里说：“老婆，我回来了。”啊，他用那个羽毛一看，他发现他的老婆是一个大妖精，血盆大口啊。然后，哎，你猜这个人会做什么样的反应？他的反应不是撒腿就跑，而是马上把羽毛丢到火里烧了。然后他说：“哎，我跟我的老婆已经处了几十年了，他都没有把我吃掉，那么我不如就装成不知道好了。” 嗯哼。 那你为什么要知道世界的真相了？你只需要去跟真相和谐的去相处就好了。 嗯， 那我觉得这里面的故事其实它，你说它是科幻小说吗？那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有非常精短的科幻小说的色彩在里面，因为科幻其实只是一种类型，它要表达的其实是你对世界的某种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让你会心一笑，你会觉得哎，你和世界之间的那种距离一下拉近了。那再比如我们刚才提到大刘的三体，其实刘慈欣有很多的短片也是非常好玩的。我看过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小短片，名字我忘了哈，大概是讲一群的人通过这个时间的机器去做时间的旅行，穿越到过去。他穿越的是那个侏罗纪，他们穿越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侏罗纪根本就没有一只恐龙，这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失望，然后他们就只好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发现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 好，非常感谢严桥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科幻题材的话题。有志于去写科幻的作者们，放开手脚吧，让我们的思维的翅膀打开，可以可劲儿去想象，然后也构建一个属于您的体系。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再会喽。 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去哪？你看那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冰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